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太平鼓起源于唐代，自明代开始在北京流传。清初，京城内外太平鼓极为盛行。2006年，京西太平鼓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小小的太平鼓从京西走向了全国，甚至走出国门。今晚7点，本台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就将和您说说京西太平鼓。实验文学剧《小王子之风沙星辰》今晚登台鼓楼西剧场。这部剧以经典故事为素材，试图还原飞行员坠机之后在撒哈拉沙漠中绝境求生，围绕记忆与生命的关系做出多维度的实验探索。有趣戏剧第三回荒诞喜剧《从前有座庙》今晚开始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一个叫王富贵的千年狐狸，一个比人更有人味的花妖，一只特别没谱的兔子，三个妖精碰到一个落难太子的故事，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谁救了谁。明晚开始到2月3号，由王媛媛导演、陈树领衔主演的北京当代话剧团创团剧作《海上夫人》将登陆国家大剧院，再现现代戏剧之父亨利克·易卜生笔下的象征主义经典。此次出演《海上夫人》也是陈树继2009年出演话剧《简爱》之后，时隔8年再度重返话剧舞台。明天在希望的田野上，2018中国三大男高音北京新春音乐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唱。作为新春音乐会，戴玉强、莫华伦、魏松三高的选曲也不同以往。除了春天的故事、少年壮志不言愁、青春啊青春、海阔天空，还有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中央芭蕾舞团芭蕾精品晚会明晚登台保利娟。中央芭蕾舞团将沂蒙颂重新改编成3张芭蕾沂蒙情。据介绍，3张芭蕾沂蒙情突出的都是情字，在继续弘扬和歌颂沂蒙精神的同时，也重在用那种军民之间血浓于水的大爱和真情唤起共鸣。再来关注一组旅游信息。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底，东西城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分别达到 90.42% 和 95.03%。这意味着核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距离身边不超过500米就有公园绿地。门头沟区将建设全市第一个乡贤文化基地，用于弘扬传统文化，地点选在了陵水村。陵水村从明朝初年就建有社学，也就是专门的教学机构，自此尊师重教，读书上进，蔚然成风，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陵水村建设乡贤文化基地，对增加文化自信、构建社会和谐、促进文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明晚，我国乃至亚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等地将可以观赏到月全食，预计我国各地都可以观测，其中我国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观测效果更好。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哎呀，米夏，最近我打算弃剧了。 你打算弃哪个？ 我打算不谈恋爱了。 别这样， 我要住进和平饭店。 住进和平饭店，他的意思是他打算把恋爱先生弃掉，然后追和平饭店。 但是为了工作 我得不离不弃， 捏着鼻子也得看下去。 但是我们今天调换一下顺序啊，今天我们的欢乐追剧啊，要首先跟大家说说最近正在浙江卫视热播的和平饭店。 对， 注意这不是电视剧，是这不是电影，是电视剧。 很多朋友也看了啊，现在播出了第十集，豆瓣的评分还是很高的。在介绍剧情之前，说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跟高智商的女人在一起有压力吗？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因为这部剧里有一个智商非常高的女性叫陈嘉颖啊。 你怎么不说陈数扮演的 啊？陈数扮演的陈嘉颖，长得就看着就智商就高。 哎呀，我觉得再加一个定语啊，你和高智商高颜值的女人在一起有压力吗？ 对，大家自己有什么想法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啊，和我们一起互动。说说这部剧现在已经播到了第十集，它描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1935年东北沦陷期间，东北民间有一个爱国志士啊，也可以说他是一土匪，他叫王大鼎。谁演的呢？雷佳音演的，演的真不错啊。他呢就追查一批即将流入民间的鸦片膏啊，因缘巧合他就住进了这个高档酒店，就是和平饭店。在这饭店里还偶遇了身份非常神秘的女主，就是陈嘉颖，陈数演的。 对，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呢有一个地下党员哈、拿着这个日本做细菌实验的这个证据，就是胶卷儿，然后呢被日本人发现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逃散。 嗯， 那么这个王大鼎呢以为是追他，陈嘉颖以为也是追他，然后于是呢他们俩在慌乱之中啊组成了夫妻，入住到了这个和平饭店里面。 对，因为陈嘉颖原来那个丈夫在街上被日本人给枪击了啊，也不是日本人枪击，被人枪击死了。结果他这房子是俩人订的，临时缺一老公，这时候这王大鼎就顶了一下。 于是他们就假扮夫妻啊，在和平饭店上演了一场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又悬疑又幽默，同时又紧张的这么一台戏。此外呢，这个和平饭店还住着很多国家的这个政治人物，是吧？ 嗯， 有这个当时的俄罗斯的，有这个德国的、 美国的、德国的，当然还有日本的， 还有当时的南京政权的，住着很多人，大家呢都在做一些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交易。此外呢，还有一个胶卷也是很有意思，一个法国人偷拍了。偷拍了什么呢？就当时的这个南京政权啊，想要和这个俄罗斯做交易，被他们偷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胶卷卖给俄罗斯啊，卖给南京啊，还是卖给美国呀？有可能影响当时的这个国际局势啊。 对，那时候还叫苏联，原苏联哈。 好，那这是我们这个剧情的一个回顾。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你和高智商的女人在一起，还有跟高颜值兼高智商的女人在一起有压力吗？ 这互动话题是他想的。 小 鹿，你为什么会想起这个话题的？ 对呀，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个话题呢？ 你先 share 一下，分享一下嘛。 这位朋友说了，哎呀，你和米夏在一起压力是有多大呀？ 都流露出来了。 苍山夜雨这位听众朋友啊，知我者。你也， 哎呀，我快飞起来了，哎呀， 这是我一个人扛着托起来米夏的 眉毛，颜值还行，智商，哎呀，来， 陈嘉颖啊，这个陈数扮演的确实看起来还是赏心悦目，是吧？ 标准的那种那个年代的那种美女形象吗？ 有点冷美人哈， 冷美人， 你觉得她跟她在那个《风声》是吧？里面的出演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说电视剧《风声》啊？ 柳云龙吧。 没什么不一样，我觉得都是那样的，好 像都是那样的啊。那这次跟雷佳音扮演的这个对手戏，我觉得 挺好玩的。 他其实是有一点衬托雷佳音的感觉， 那必须得彼此衬托 啊。他如果又高智商，同时呢又体现出其他的这个味儿来的话呢，那雷佳音的那一块就不好拖出来了。 对。所以他们彼此映衬嘛，一个冷静沉着，一个跳脱幽默。 哎，这部戏啊，有人说了，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幽默悬疑剧啊。我们接着跟大家放一段片段。哎呀，我也跟米夏来演绎一下哈。 就是你看啊，上个世纪30年代，但是这个剧在展现的时候，它也结合了时下很多这个流行的词汇，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陈嘉颖就无数次骂王大鼎人渣， 人渣、哦、啊。那来一段吧，好不好？ 来一段，先原音重现一段。 来一段， 着急忙慌的，你把那傻娘们给忘了。幸亏啊，他也怕惹祸上身。但不管怎么说，这法官现在说什么都扯淡了。 你凭什么陷害他？你完全可以自己引爆煤气跳窗而逃，你干嘛非要拉一个替罪羊？ 哎，我发现你这大脑袋一会儿人脑一会儿猪脑啊！我们脱身以后，是不是得留个余地逃出这个城？不用他拖着窦玉娇，他一个电话满世界设卡往哪儿跑？ 出去有出去的办法，你栽赃一个无关的人，你什么东西？他也是爹妈生爹妈养，凭什么替你遭罪？ 他命里就有这一劫。 无耻！ 你脑子有病啊你？啊，自己都保不住了，还管他？你管管我行不行？我还要把黑鸭子岭变成抗日武装，我扬名立万呢。 对不起，你侮辱了抗日武装这四个字。 那行，那就敞开了聊。你共产党，我土匪，我们俩假扮夫妻不是为了传奇，是为了生存，跑跑跑路跑，知道吗？ 大丁，人除了利己还要利他，为求自保，视他人的生命为草芥，那么灾难面前我们就只是一盘散沙。 够劲儿啊。 有事吗？ 又来了，放开！ 做我的女人，双宿双飞，黑瞎子领咱俩一起打架。 哎，放开！ 暴露了一个人扛，还记得这句话吗？够利他吧，但前提是咱俩得是一家人。 又来这手！ 王大庭，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事情还有第二次，我一定拉上你从楼上给跳下去。 这就是第二次， 人渣！ 我警告你啊，别让我再听到人渣这俩字儿。 人渣！ 良心，良心呐，这是！你肯定你想都没想过，我要不是真因为你，我早就跟那死胖子跑了。我人渣！我真是的，老爷们儿都是贱呐，都是。我以为你跟那些啊破马张飞的女的不一样，你是知性的，真的，我又瞎眼了。你们女的都是一路货，老爷们儿啊，给钱给命给房啥都不行，你该翻脸翻脸，该偷人偷人，都是喂不熟的王八。 学习完了，扯平了，你先出去吧，待会我们俩商量一下怎么应对下一步的事情。 商量什么呀？啊，我伤自尊了，我。 哎呀，这段其实演绎起来是有难度的， 太有难度了， 因为它比较紧凑，两个人情绪都非常的紧张。 哦，这是你的难度啊，我的难度是容易当真。 然后后来呢，你看这个王大鼎还企图非礼陈淑颖是吧，他还有一些喘息的这个， 哎呀， 所以就不太好表现， 不好表现。 我为了我觉得呈现效果讲啊，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陈淑颖给他一嘴巴，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我们得现场拟音 啊。不咱就可以拍响嘛、啊、你看你现在在我臂展范围之内怎么样？ 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主持节目就生命危险。 没事 米夏、啊， 不会打死。 真的演员是什么？ 什么 啊？现在不要你走那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个路数啊，不是那个路数、啊、 走梅兰芳的吧？ 啊，你要知道你是在演啊。 不，我不是真正的演员。 啊、你是？ 我要真正的演员在这主持什么节目？不要害怕啊！ 好， 来吧。 好，来，这段对手戏 啊。 这个要紧张啊。 紧张 啊， 嗯。前面还是不紧张。 前面他也快啊。 哎，你说这着急忙慌的把那傻苗们给忘了。 哎呦，我太紧张了， 我帮我搭档捋捋这个舌头啊、哎、来来，哎，好好捋。 哎呀哎呀，这着急忙慌的把那傻娘们给忘了。哎呀，幸亏啊，他也是怕惹祸上身，但不管怎么说啊，这法国人现在怎么说都扯淡了。 你凭什么陷害他？你完全可以自己引爆煤气掏窗而逃，你干嘛非要拉上一个替罪羊？ 哎，我发现你这大脑袋一会儿人脑一会儿猪脑的，哎，我们脱身以后是不是得留个余地逃走啊？啊，不用他拖着，那窦世霄他一个电话满世界设卡，往哪儿跑啊？ 出去有出去的办法，你栽赃一个无关的人，你什么东西？他也是爹妈生爹妈养的，你凭什么让他当替罪羊？ 他命里就有这么一劫。 无耻！ 你脑子有病啊？啊，你连自个儿都保不住了，还管他？你管管我行不？啊，我还要把黑瞎子岭变成抗日武装，扬名立万呢。 对不起，你侮辱了抗日武装这四个字。 那行，那就敞开聊呗。 你再快点。 那行，那就敞开聊呗。行吗？ 行，来吧。 我们俩假扮夫妻，不是为了传奇，是为了生存，逃跑跑路，知道吗？ 人除了利己，还要利他。为求自保，视他人的生命为草芥。那么灾难面前，我们只能是一盘散沙。 不，这个你还有点女干部的感觉，你要有点女干部。 那你给我个卡子什么？我别一点，我有女干部。 你要有那个寒冰那感觉，风筝那感觉。 来，我再收着点是吗？ 是为了生存，逃跑跑路，你知道吗？ 你这哪儿啊？这哪儿啊？ 就是给你上一句话 啊，接我一下是吧？ 嗯， 那你再重新接一下。 好，嗯。我们俩假扮夫妻，那不是为了传奇，是为了生存，逃跑跑路，知道吗？ 大鼎，人除了利己，还要利他。为求自保，视他人的生命为草芥。那么在灾难面前，我们就只能是一盘散沙。 嗯，这段时间有一段音乐起。 对，然后这是陈嘉颖就走了 啊。 这时候王大鼎咂嘛咂嘛滋味说了三个字儿： 够劲儿啊！ 好好说， 够劲儿。 够劲儿啊！他 这个嘴角还上扬。 他当土匪当惯了， 没有见过 看见那女的吧，都特柔弱，没见过这一款、哎、是吧？他说他够劲儿啊， 够劲儿呀！他有一种征服欲，他要征服 他。他越厉害，他越想征服他。 哎 啊，然后呢？ 这个时候来激情戏了啊！ 这个喘息声你来负责。哎，把导播叫上来，叫进来让他喘一下。 有个配音呢、啊。哎呀， 来。 来。前面有事儿吗？你还是没有注意到呢，这时候我已经到你后边了。 哦，我正在那儿干嘛呢？ 你干嘛？ 哦，那没事儿。 干别的 啊、 哦哦、 有事儿吗？又来了，你给我放开！ 做我的女人，咱们双宿双飞，黑瞎子岭，咱们一起当家。 你放开我！ 暴露了，我一人扛。还记得这句话吗？我勾引他吧，但前提是咱俩得是一家人。 不行，我快笑死了。 你这得顶我了、啊。 祥龙，你所有的演的都不好，只有这段演的最好。这时候陈嘉颖就是把膝盖往上哇一顶，顶到了王大鼎啊，王大鼎大家都懂的哈。他一阵酸爽，就坐在了地下。 又来这手， 他是又来这脚啊，来吧， 又来这手。 哦，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事还有第二次。我一定拉上你从楼上跳下去，人渣！ 这就是第二次，我警告你啊，你别让我听到"人渣"这两个字啊！ 人渣！ 良心呐、啊！ 我是不是顶得太厉害了？那已经不能说话了。 你肯定想都没想过 啊！ 要不是因为你，我早跟那死胖子跑了。我人渣啊！我人渣！我这老爷们都是贱呐啊！我以为你跟那破满张飞的女的不一样，你是知性的，真的，我又瞎眼呐！你们这女的都是一路货啊！老爷们给钱给命给房啥都不行，你该翻脸翻脸，该偷人偷人，都是喂不熟的王八。 这时候音乐起啊，演特好。发泄完了，咱们扯平了。你先出去吧，待会儿我们来商量一下怎么应对下一步的事情。 商量什么呀？我上自尊了。 香露后来演得特别好啊，超水平发挥了。 你说和才貌双全的 女搭档在一起压力得有多大呀？ 你看是吧？我就觉得你是最有眼力的男主持人。 哎呀，所以说聪明的女人能够把她的搭档调动起来吗？ 我想调教起来吗？ 调教。不知道大家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对他们俩的这个对手戏，包括特别是雷佳音的这个演技啊，有什么样的评价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对，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听众朋友啊？没看的时候可没看过的话，也可以去追一追，挺有意思的。 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每天晚上都看，感觉特别好。这丁丁说的，特别是男女主角的演技真的很好， 尤其是雷佳音啊，就是有点出乎意料啊。就是他还有那一面是吧，他不再是那个叫什么中国好前夫了。 中国好前夫这个是 我的前半生呢。 哎，我的前半生是吧。 其实我们 那个怂样演的也不错 啊。对呀，你看在那里很怂，在这里是一个土匪，然后又有点文化品味的土匪，挺好玩的。 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东三省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土匪啊，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满嘴莎士比亚。还有他说有些台词还很有意思，把装蒜当成美学修炼。 对、 啊、 他这个土匪形象就和我们一般的觉得特横的那种粗鲁的土匪不太一样了。 对，粗鲁土匪什么样的？ 天王盖地虎，你没看过那个叫什么了？智取威虎山吗？那土匪都是那样的， 就是 你一看就没文化嘛。 爬冰卧雪钻山洞的土匪形象跟他截然不同， 就比较彪悍的。 哎、是 的，但是他也很壮在这里头，但是他有点那种文化味儿，然后又装着自己很文艺范儿啊。 对， 这是这个剧的一个亮点，就是他比较幽默。 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如果这个戏啊，因为他肯定是这个在摄影棚里拍的嘛，他如果有一次安排到黑瞎子岭去，他当山大王那感觉，哎，我特别想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安排。 他有一段那个在山大王，就是绑架那个 太少了 啊，对，他那胡子都变形了嘛，往上翘的那种啊，而且他的这部剧里还有很多。不能说是金句，就比较幽默的那个圆啊， 对，还挺流行的。 比如说他和那位咱们的革命志士啊，就坐在台阶上，然后那个胖胖的人就看着他，这时候雷佳音说了一句话，他说啥？你来这句吧，我警告你，不要用这种不男不女的眼神看我。 我觉得那个，这个我认为这个戏的一个败笔， 就 把这个咱们那个拿胶卷那个人演得太怂了。啊，不像真实当中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形象，对吧？ 你的想象不足以还原真实的 对 生活。 对, 对、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没经历过哈那段时间。不过它里面还有一些特别搞笑的台词。土匪要讲文明讲素质，要做好预案啊。这绿林界扬名立万，靠的也是什么素质的素质。 对， 我看到这段我就想到疯狂石头了。你这什么素质呀？ 对，他还说过一句话啊，就是那个。陈淑颖不是老骂他人渣吗？他又受不了了，他说人真是被生活压来压去，那就成了人渣呀。啊，那世道要是好，谁愿意当土匪呀？ 包括什么你是谁家的熊孩子，这些台词儿还是比较搞笑哈。那具体到这个剧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戏剧界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三一律。三一律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故事发生在一天或一昼夜之内，所谓的 24小时 啊。当然，这个39集的电视剧也不能够把故事都集中在一天拍完，延长到了10天，但是也能看出来编剧还有这意识，他不怎么放水，是吧？还比较的紧凑，所以说这个冲突看起来就比较的集中。 对，你看我们听众 Lily 也说了啊，我觉得这个剧啊，虽然就在和平饭店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但是人物活灵活现，这个剧本还是非常精彩的。而且那种心态的转变引起的各种难以猜测的情形，每次看完预告我都觉得，哎呀妈，赶紧演啊！ 都想看下集哈。 就是它是一直提拉着你看的，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哎，这位朋友说，米夏你反串的太好了。米夏，我觉得你让你反串这个， 那我应该演谁呀、 啊？你要演 我为什么演个女的是反串？ 你要演这个姚红， 我哪有那么大的嘴？那我还得开个嘴角去。我跟你说， 这个角色啊，你觉得那个口红是不是有点出戏呀、啊？ 哎呀，现在流行一种口红叫斩男色。 哎呦，米夏你都知道了。 亲们，你们知道这种叫什么叫斩男色吗？ 哎， 我来的路上碰见我们小编辑，哎，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斩男色吗？我知道呀。我说什么色啊？不是特指一个色儿，这个色儿还叫直男斩，就是你抹上之后吧，所有的直男都为你怦然心动。 妈呀，米夏你照顾得过来吗？ 啊， 我听说的版本是为一个 啊，就是你如果抹上了这个，在你心仪的人面前，他为你怦然心动，那这就抹对了。 这哪是一款口红能搞定的呀？你心仪的人，你抹了一色，他就怦然心动，没准吓跑了呢。 这不是口红能搞定的 啊、 我觉得这是迷黄药得搞定的。不过这个戏里啊，抹口红的大部分啊，集中在陈数啊扮演的这个陈佳颖和刚才所说的小说家姚红的嘴上， 主要是姚红那大嘴啊， 哎、那血盆大口。 嗯，哎，那不喜欢这一款吗？ 我还是喜欢陈数那款。 啊啊，就樱桃小口啊，搭档是这个审美。嗯， 陈数是樱桃小口吗？ 那形容嘴小，它当然不能是樱桃那么大了、嗯，就是说这嘴不大，挺小的，或者适中好看，是吧？ 这个嘴大和小其实还是比较的出来的。 这主要是看比例。 爱看比例。 你长多大的脸是吧、 哎？好，那接着来说这个戏的一些槽点吧。刚才大家都在夸这戏啊。 嗯。 我觉得看完这个戏啊，我把陈佳颖有一比啊。 啊。 啊，陈佳颖好比是当代的那个年代的福尔摩斯啊。 啊，对，就是行为痕迹分析专家嘛。 行为痕迹分析。米夏，你能分析出昨天晚上我们家发生了什么吗？ 我分析不出来，我能，但是我通过您脸上的抓痕，我似乎找到了蛛丝马迹。 那是被猫挠的。 你们家猫手够大的。 啊！哎呀，这个陈数呀，太神了！ 你为啥说有槽点呢？啊，说说。 你看啊，这个剧把它表现的是神乎其神 啊， 他在和平饭店门口跳跳。脚伸伸胳膊就能啊被看出来胶卷安全，要营救的人安全。他光听录音就能听出来，那个录音里的女生是男生用腹语打出来的。 对， 而且还猜得出来给打电话的人是谁。 就是这种神奇的能力，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女人啊就拥有的，是吧？ 是，就现在也没有啊。 所以就是我家里人看完这句说这有点扯了， 有点扯了哈。啊， 包括她的那男朋友就只身一个人上医院把那共产党人救出来，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对，就那一段他飘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包括他怎么抬出来怎么弄那么远他就不说了。 对， 是吧？反正就是英雄嘛，你别问那么多，反正英雄能办到， 英雄自有神力 啊 是的。所以这段反正从逻辑上吧欠点意思哈，欠点意思。哎，不过这个戏里的这个和平饭店是确有其事，不过不在这个戏里所写的这个东北的高兰 啊。对，他就是虚构一个城市，就是我是高兰什么什么，就是东北城市高兰。那实际上真正的和平饭店应该在上海的外滩上嘛。 你去过吗？ 我去过。 真去过？够有钱的。 你说是外滩呢还是和平饭店呢？ 你是进去过是吗？哎，不过说这个戏啊，据说用了5个月置景。这里面有20000多平方米，每一个杯子每一块抹布都刻着和平饭店的 logo。 你还看见抹布了呢？啊， 我们的编辑小松看见了。 哦，是吧？他那电梯确实挺好的，就过去那种就是带铁栅的那种电梯还是挺有时代感的。 真想我们家小区也弄一款那样的电梯， 是吧？ 每天 都抓着那栏杆啊。 好了，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要来说说恋爱先生。 一会儿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 飞过西山金雪北，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时间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木樨园地区车多人多，永外大街包括百荣市场门前，南三环的方庄至木樨园之间的主辅路通行缓慢，方庄桥下以及杨桥的路口南北向是拥堵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文艺广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哎，我们从这个紧张的和平饭店的剧情里出来一下啊。 嗯，谈谈恋爱， 谈谈恋爱吧，跳跳舞啊，谈谈情。 嗯， 那但是下面这个情不好谈啊。这《恋爱先生》已经播到30集了，这个主角罗越就是江疏影扮演的这个角色啊，因为顾瑶的报复丢了工作。为什么顾瑶报复他呢？因为罗越被骗嘛。顾瑶的丈夫啊骗她，骗了她的感情，那么顾瑶呢要跟她丈夫离婚，是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罗越在一次山居旅行当中呢，又和这个程浩，也就是米夏的男神靳东扮演的这个角色拉近了距离。 你不要这样 差 大灯的名字好吗？啊， 好。但是呢，这个程浩还是继续当他鸵鸟，不敢表白，悄悄的暧昧啊。那么顾瑶在程浩的帮助下拿到了罗越签名的文件，文件能够证明渣男宋宁宇在婚内出轨。那么拿着这份文件啊，这个顾瑶就要回美国了，带着律师和宋宁宇以及他的律师面对面，要求宋宁宇净身出户啊。 对。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原声重现，接下来我们还要连线一位专家，专业的律师， 谈谈什么问题？ 谈谈如果你结婚了，你老公或者说我就是老公签了这个 你老公就是我，你不带这样占人听众便宜的啊。 哎 啊， 那我得占多少人的便宜啊？ 来吧， 签了这个净身入户出户的协议，最后真闹到法庭了，会不会判净身出户？ 哦 啊，这事儿 就是咱俩事先签好了，谁要是出轨谁净身出户， 没错， 真出轨了到底这事儿能不能就按照承诺的来。 来先看看戏里美国的情况。 我想知道那些文件真的是罗越签的字吗？ 伪造证据是重罪，我犯不着冒险吧。 就是说你为了让我净身出户，不远千里的回到中国，你辛苦了。 不辛苦，以前我是没长心，选择无条件相信你，可结果呢？今天我明白了，这人还是要自己多留点心眼。 那也不用赶尽杀绝吧，你不用刻意跟我撕破脸。 跟你撕破脸，我哪会知道你是人是鬼啊？ 不彻底撕破脸，我也不知道你是这么狠心的人。 你说我狠心，咱们俩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谁？因为我吗？你以为我愿意一个人千里迢迢的回国去找一个女人吗？我这次回国，我连一个亲戚朋友都不敢告诉，我只能灰溜溜的住酒店，我就怕碰到熟人。你现在说我狠心， 这么说你觉得是委屈你了？ 对，你就是委屈我了。所以我要把我这么多年损失的青春、心血、时间，我全都要找回来。我要让你知道，你犯错了就是要付出惩罚，你出轨了你就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你就是要净身出户。 那你稍微委屈你可以告诉我，我要给你买头等舱的机票，我要给你订最好的酒店，反正这么些年都是我来养你，穿最好的衣服，住最好的房子，开最好的车，我想让你辛辛苦苦挣钱的时候，你在干什么？风吹不到，雨淋不到的，你给过温暖，你给过这个家什么？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 唐人，你是不是忘了，我当全职太太是当初你跪着求我的。好啊，今天我总看明白了，原来我顾瑶在你心里一直都是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吃懒做、坐享其成的人，是吗？我真后悔啊，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该抛弃已经相信你，我就不应该跟你去美国。怎么了宋宁宇，不相信他会签字是吗？看来你对他认识还不够啊。 我怎么样？ No more fighting. No more fighting. 这世界上有一种悲凉叫从海誓山盟到讨价还价。 哎呀，这个尘归尘，土归土吧。 哦， 啊，戏里事儿有戏里的 安排。这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真实发生的事。 真实发生的啊。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剧中的情况，如果发生在美国， 哦， 出轨的一方在另一方拿到文件证明他有出轨行为后，与被出轨的一方达成庭外和解，放弃了全部共同财产，净身出户。 嗯。 那如果发生在中国，出轨一方是不是也要净身出户呢？好， 所以不能出啊，出不起啊，亲们。 那也不一定吧。 啊， 要净身出户吧。得大喘气。 先净身，出户啊，来。 先净身啊。 来，你要连线我们一个特别有名的嘉宾， 对， 介绍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丁香律师，请他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如果在中国，出轨方是不是也要净身出户呢？丁律师您好，久等了。 你好，祥龙老师你好。 啊，请讲。 嗯，是这样啊，就是净身出户的这个规定啊，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咱们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啊，之前是对于净身出户的这个判例，它是有一个要求的。一般情况下，第一，双方是基于一个自愿原则啊，平等自愿，然后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第二个，它不能违反咱们国家法律的一个强制性规定啊；第三个，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如果存在这三种情况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一个净身协议、净身出户的协议，原则上来说它是有效的。但是，一般为什么在实践中，在最后咱们司法判例实践中，对于这个净身出户协议一般是从严把握？那么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判例啊，对于净身出户协议可能是因为各种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最终法院没有支持或者只是部分的支持。你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像这个有一些男女双方签订一个净身出户协议，但是男方是基于比如说出轨了，为了稳定这个家庭，安抚这个太太，所以说他并非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签了这么一个净身出户协议。再比如有一些是结婚，我为了达到结婚的目的啊，结婚之前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就签这么一个净身出户协议，这些可能到最后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都反悔了，说这不是我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司法实践中就会考虑，如果并非一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话，这个进行净身出户协议是要打折的。 哦。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有一种净身出户协议，它必须是以附条件就满足这种条件的出现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净身出户。比如说一旦我再有小三了，或者我跟这个第三位这个女性发生这种不正当关系，这种情况下我净身出户，这种情况往往就需要另一方举证。那么我们在实践中也发现，另一方因为举证力度不足，达不到这个净身出户的一个附条件，这个条件的这个证据证明力不足的时候，也可能会被驳回。 嗯，好，那如果说有过错的一方啊，他不愿意净身出户，之前签的这个，刚才您说了，法院也会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哈。那他已经不愿意净身出户了，那在法律上还有什么规定吗？他有过错啊？ 如果说出现了比如说另外一方反悔了的话，那按照咱们国家的婚姻法也有相关的规定，就是说比如说在离婚的时候签了这个，比如协议离婚，签了一个离婚的一个财产分配，那么如果一方 认为反悔了，不同意了，在离婚，在这个相应协议签订之一年之内，他还可以提出到法院提出要求撤销或者变更，但是他必须得有证据证明是存在欺诈或者胁迫相关的情形， 嗯， 或者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那么如果这些证据没有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法院所驳回。对， 那丁律师，如果就是双方婚前是有协议的，就男方已经承诺了，出轨我就净身出户，那如果两个人真的出现问题，这种承诺有法律的效力吗？ 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咱们可以说它是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但是背景还得看男方是不是真实的意愿。 哦，那这个两个方签字了，都签字了，也不一定都判净身出户哈。 对，双方都签字了的话，也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是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嗯。 第二个，这个附的条件有没有存就？就比如说存在这个婚外的这个婚外情行为，这种情况是需要举证的。 还要举证。 对，还要举证，而且约定的内容他还不能显示公平。你比如说，这个男方一旦出轨，净身出户，什么都不要了，那么法院在最终判定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个有可能会有违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平原则。 嗯， 如果真的判男方净身出户了，他的生存保障可能都没有了，怎么办？这是实践中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种案件往往比较多的是以调解这种方式结案的。对， 嗯，好，所以这个就是一案一议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没有一个。普遍的这个公式和原则就是一定要净身出户，一定不净身出户，不是那样的哈。 对， 好。 但是咱们在签这个净身出户协议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有章可循的。就是首先就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双方的。第二个的话呢，不要这个存在显示公平，不要存在比如说涉及到孩子的抚养权呢，一旦净身出户了，孩子抚养权你没有了，你将来也不能探望孩子了。 嗯， 这个涉及到人身的，咱们不要做约定，只约定财产。 嗯 就 OK 啊，就单独约定这一块财产的问题，其他的就不再涉及。 人身是不能做约定的，这些约定是无效的。 哦， 嗯， 好，谢谢丁香律师，谢谢您， 感谢您， 不客气， 再见。 好，好，再见。 啊，好，嗯，再见。 哎呀， 说好欢乐追剧呢，讨论这么沉重的问题， 太沉重了。 我觉得你说的，你打听的特别细。 米夏，你难道没问吗？你还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 我这不是替您或大家一块问一问吗？是吧？ 嗯，反正这个戏里是出户了，是吧？净身了哈。 哎呀，就是你发现顾瑶后来，就他已经不可怜了，甚至可怜里头裹挟着一点可恨，就这个女性她已经 你不喜欢她了，这个角色。 对，嗯，就是 有点过了， 过了，因为她 伤害到别人了， 就伤害到别人了嘛。除了利己之外，她还伤害了别人， 嗯， 就捎带手的就把这个罗月又推到坑里去了，让她工作没有了，嗯， 对，她这个是属于利己害人是吧？ 对， 嗯， 就是损人利己了，这就不行。 哎， 哦， 是，哎，刚才律师谈到这签，净身出户协议的时候啊， 哦， 得要是真实意思的表现，不能够胁迫是吧？要在公平的环境下，那米夏，比如我们俩演绎一下啊，我们俩你签这个，我给你签净身出户的这个协议啊， 哦， 我们不用纸了啊，我们全场录像是吧？嗨，大家好，我是香露。 你看他现在 说话，媳妇儿 啊，啊，哎， 看镜头， 我怕别人听见，我是米夏啊。 法官你好，我们今天在这签一个净身入户协议。 哎，这算海誓山盟的一种吗？ 对， 嗯， 净身入户啊，不是出户啊。 啊。 哎，这样行不？ 哎， 啊，真实意愿， 我觉得真实意愿是此一时彼一时。你当时的真实意愿就是我和你是不可能离的， 啊， 那我就是此时的意愿就是我就净身出户，万一有一天我就净身出户。 对， 可真的有一天你心有所属了，你愿不愿意净身出户，那就是另一番说法了。 对，这人呐，哎呀，我都不再说你们了，这些人呢。 而且你说这谁是人渣啊？就是宋宁宇是人渣。 嗯， 那你说他在现实生活中他就真爱上罗月了，就人的本性，你用道德去衡量他，他肯定是违背道德了，因为你有婚姻嘛。 嗯， 但他真就爱上了，那咋办？ 嗯 啊，你能用一个人渣就把他贴上标签就了了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哎，你说的这个事儿，在世界上很多名人也遇到过。 啊， 对吧？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不是我们一个啊四点有戏能够深度探讨和解决的。 是，一会儿还得连线一个别的 哲学家 啊， 连线一个哲学家。 嗯， 来，我们不说他们俩了啊，我们再来说这剧情发展到最关键的阶段了，就是这个程浩和罗月一起去什么修行去了，是吧？ 嗯， 程浩想跟罗月表白又犹豫，哎，这哥们儿， 哎呀，他俩终于那个亲了一口， 哎， 然后我就看我朋友圈啊，好多小女生，哎呀，终于亲上了，这跟那个外科风云是一样的。 嗯， 就是这个那里头那 半推半就 啊，他和白百合也终于亲上了。 是 啊， 他利用自己这个恋爱专家的身份呢，在微博上写过一个什么恋爱三十六问的事儿啊， 嗯， 暗示罗越自己对他有好感啊，同时还反观罗越的反应。我们来看看啊，这一招可能对那些又想表白又想犹豫的朋友来说有点用啊。 提供一下啊， 提前感受一下啊。 嗯， 你还记得我微博上那恋爱三十六问吗？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个？你不说我都忘了。就是我信了你那套歪理邪说，还跟宋宁宇实验过，结果呢？你只管把两个人捏固在一起了，合不合适你负责吗？ 今儿喝了点酒，我跟你透个实底儿啊。 嗯， 你看我为什么叫恋爱专家呢？对吗？只不过是写了点教程，总结了点套路，但是当两个人真正爱上了，那真得是实打实的，来不了半点虚的。尤其是最近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真是越来越深深地体会到真心换真情这句话的重要性了。 干嘛呀？干嘛这么严肃啊？ 要不咱俩试试呗？ 试试什么呀？ 我那三十六问啊，真的，你别看我写的言之凿凿的，但我真的从来没试过它到底管用不管用。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就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假专家。 这漫漫长夜的，咱就自当做一游戏呗。 没必要，咱俩这试啊，只能增加你这套理论的失败概率。 干嘛呀？不敢啊？是不是特别怕爱上我吧？ 呸！谁会爱上你啊？我跟你说，陈浩，咱俩打从第一次见面就四个字，悲催不断，咱俩肯定就是八字不合。而且你这个人没有一点符合我的审美要求， 唠里唠叨的，优柔寡断，还特别爱管闲事儿，甚至呢你好当媒婆，你都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能让自己接受你是我朋友的这个事实。真是的，想什么呢你？不过有一点我承认，我现在还挺珍惜你这个朋友的。 那咱就当朋友之间相互增进一点了解，这不也不吃亏吗？要不咱试试？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来，现在开始了啊！你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哎哎，凭什么我先？ 女士优先啊！先来跟对方说一说你认为对方的三个优点。 你啊， 嗯 嗯，第一，这桌饭准备的挺好的。第二，外套不错。 你这也太混事儿了。 嗯， 那第三呢？ 第三，你像狗。 这骂人了啊，这是优点吗？ 这怎么不是优点啊？狗是热情贴心，永远热情的代名词。 行吧，像你这么毒舌一人，能说出这么好听的话也不容易了。 行了，那你说说我的优点吧。 我是狗，那你就是猫呗，傲娇、独立、不粘人。 哟哟哟，学得挺快，三个优点都被你说完了。 下一个啊，说说人生当中你最尴尬的时刻。 这还用说呀？比利时派出所、北京派出所、 美国派出所。这么一说，咱俩也算是经历过一环球之旅了，是吧？来来来来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 哎呀，就这样把江疏影带到他的狼窝里了。 他是两个人彼此拉近距离的一种交流手段， 就是狼有情女有意，他们俩互相配合呢。 就是就是四个字儿，打情骂俏。就这个阶段忒长了啊， 忒长了。 不过如果您是恋爱中人的话，倒可以试试问姑娘，咱俩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啊，你说我三个优点，我说你三个优点，这互相赞美着，看着看着就看对眼了吗？ 对，女方说咱俩不合适，然后这男方呢就顺杆子往上爬，要不咱俩试试？试就是。